替代的美好，您做到了吗？ 关云长，知世恶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同网阵》。 徐良、爱胡两位小英雄紧紧地追赶恶贼高谢。要说高谢啊，不亏外号叫飞毛腿，尽管他左手的手背上边已经被徐良那弩钉子，盒子大小的弩钉子呀，钉在手背上边哗哗直流血。他钢牙这么一咬，把这个钉子往下这么一扔，捂着这只手揉揉揉揉揉揉，跑得这个快就甭提了。徐良在后边是紧紧的追赶，爱虎就在徐良的后边也一阵的猛追。他们呢都过了乌龙岗了，看见前边呢又有这么一个小土岗，高谢在前边跑，他们俩人在后边追。追着追着，就听见徐良那儿喊开了，后边那位大哥呀，咱们两个人要是这样的追法，追上一天也追不上这个小子呀。你看看，恶追他，你追恶，咱这不是追贼呢，咱这是赛跑呢。依我说呀，我从北边追，你从南边抄，或者呢、哎、你从南边抄，我从北边追，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只有这样，我们两个人连追带堵的，才能把这个小子给活捉呢。爱虎一听，对呀，如果要是照这样追下去的话，哎，可不是吗？追上一天也追不上他呀。对，所以听完这句话以后，唰那么一转身，爱虎冲着南边扔扔扔扔扔扔抄下去了。徐良呢就从北边这儿追下去了，追了好长的时间呢，就围着这个土岗子。徐良跟爱虎俩人都碰面了，唯独不见那个飞毛腿高谢。啊，追来追去怎么把人给追丢了？爱虎说也是啊，这可真是往里边跑了憋了。嘿，怎么追来追去把人给追没了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徐良想了想，你跟恶来吧。干什么呀？徐良越琢磨越不是滋味。怎么？这土岗子肯定有毛病啊。你想啊，俩人追，一个人围着土岗子，一个从北边追，一个从南边抄，是连追带截的，怎么会追人的人俩人倒碰了面了，被追的无影无踪了呢？他能跑哪儿去呢？徐良领着爱虎就围着这个土岗子这儿转开了，也就是来到东边这儿。徐良仔细的看这个土坡上的土，看着看着，徐良停住了脚步，猛然间哗啦哗就把手中啊这个大环宝刀往起这么一提，对准了土坡啊，就是这一刀啊扎空了。然后这宝刀往起这么一撂，哗啦，里边感觉是领席，这儿啊是个洞口，是个贼洞。哦，恶说的呢，感情这小子他钻了狗洞了。原来啊，连这个土岗子全都是假的，里边都是用这个青砖呐、给砌好的，跟那么一个窑一样。洞口这儿呢架着这么一道横木，上边钉着这么一领席，洞口有多大这席有多大，熬了这么一锅小米粥啊，就往这席上边这么一泼，干什么呀？增加它的粘度，然后马上往这儿运黄土。哎，就连这个土岗子在这个席这儿是这个黄土这么一蒙，让你这么一看一点破绽瞧不出来。 就好像是这么一个土岗子一样。其实呢，这就是飞毛腿高蟹给自己准备好的退路。您想想啊，他开这样的黑店，还甭说让官府捉拿呀，绿林当中的好汉一旦发掘出来，能饶得了他们？所以他早就想好了，只要实在不行的时候就往这儿跑，哎，就钻这个洞。到这个时节了，爱虎也看明白了，感情这是这么一个洞口。爱虎啊，手持钢刀就要往里边钻，砰嗔，徐良一把就把他拽住了。这位大哥呀，你要做甚啊？我钻进去，我找他。哎，这位大哥呀，你做事可太鲁莽了哇！你想一想啊，他要是钻进了山洞，那边还有个洞口，他跑了还则罢了啊。如果他在里边，你这么进去，他在暗处，你在明处。哎呀，大哥呀，咱们可是千万千万不能吃这个眼前亏呀！这一句话提醒了爱虎。是啊，好悬呐！怎么着，你在这儿盯着，我到那边看看去。于是爱虎唰这么一转身，肉肉肉就跑到了洞的西边。来到西边这么一看呢，嘿嘿，这领席呀早已经掀开了，感情啊是这么一个穿堂洞。他是从那边进去，从这边早就跑了，是逃之夭夭，踪迹皆无。嗨，能把徐良叫过来这么一看，俩人你瞅瞅我，我瞅瞅你，这还追什么呀？人都跑了，不知道上哪儿去了。爱虎双手一抱拳，这位大哥，不知道您尊姓高明，哎，您的先乡何处啊？哦，你问我呀，我是山西旗下的人士，我就是白眉的老蝎子徐良。哦，爱虎一听说他是山西旗县人士，又姓徐，眨巴眨巴眼睛，啊，这位大哥，我跟您提一个人，不知道您认识不认识啊？啊，你说是什么？啊，就是山东祁县的有一位老英雄，此人号称是穿山鼠，姓徐名庆，那是我的天分，我的老爹爹。啊，听到这儿啊，爱虎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那头便拜，大哥在上，小弟这厢有礼。徐良赶快上前把爱虎搀扶起来了。那么你是？爱虎就把自己的名姓，把自己的师父是谁，自己义父是谁，啪啪啪这么一说。徐良乐的直拍大腿，闹了半天呐，感情是爱虎兄弟。哥俩索性的就往土坡上这么一坐聊开了。爱虎先问了问徐良，您这是要到哪儿去呀？徐良啊，就把自己的事情滔滔不绝的跟爱虎这么一讲，说在家里边找着好铁了，打了不少的刀枪劈子。这时候接到父亲的来信，母亲又是怎么跟他说的，让他赶快的要到武昌去找见自己的天伦，另外呢，想办法在大人跟前磨成这么一个差事。就把这些话这么一讲，徐良再一问爱虎，爱虎当然了，就把上远崖发生的事情全都告诉了徐良，也告诉徐良了，说咱们的白五叔惨死在同往镇当中，就把他听说的情况跟徐良这么一讲。没有想到啊，徐良听到这儿，这眼泪哗哗的直往下淌，是嚎啕大哭。什么原因呢？就是白玉堂这个人呐，不单对自己的把兄弟这几位哥哥是如此的敬重，就是对嫂子们，那也跟孝敬老娘一样的孝敬。每逢徐良的母亲过生日，白玉堂准大夫人把这寿礼提前给送到，而且是年年如此。徐良的母亲跟他说过不知道多少遍了，什么时候见到你的白五叔，可千万千万要多拜上几拜。您想想，到了现在了，徐良一听说白五叔命丧同往镇，哎呀， 他能够不伤心，能够不难过吗？艾虎是劝了又劝，而且艾虎还告诉他说了，大家正在想办法要破这个铜网阵，捉拿襄阳王。哎，不单是为国为民除害，还要替白五叔报仇。所以纸花跟欧阳春他们怎么样炸的君山，现在又如何到了彭起，现在在武昌那个地方怎么样丢失的大人，艾虎这一次所以要到娃娃谷去，一来就是要访一访这个沈仲元，二来要救出大人来，就把这些话跟徐良这么一讲。看了看天时不早了，这哥俩呀各持兵刃，一边走着，这徐良拿着宝刀啊，我说艾虎兄弟呀，你看这个刀还是给你吧。艾虎一看，哎呦哥哥，这宝刀既然您得着了，说什么我也不能要啊，这个宝刀就应当归您啊，那就可就不客气了啊。这么着，徐良在这个地方得了这把大环宝刀，两人来到殿中，这么一看，那胡小鸡跟乔兵哥俩呀早已经把那位苏相公从屋里给请出来了，就把黑店里边的情况啪啪啪跟苏相公这么一讲。苏相公听完了以后是如梦方醒啊，对他们是千恩万谢。他们两个人来到殿中这么一看，殿里边这些贼呀跑的也都差不多了，要说地下躺着的可也真不少。到这个时节了，赶快打发人去把当地的地方给找来吧。功夫不大，地方来了，艾虎告诉他们，我们全都是跟随着暗院大人跟前当差的。哎呦，地方们一听，哎呦，敢上台老爷，上台老爷，你看这儿开的是黑店，现在我们已经把贼首给赶走了啊，这儿还有不少死尸，也有活着的，东屋里边那还有四个人呢，连活的带死的就全都交给你们了，你们送到当官，有本地的官员应该怎么办就怎么处置他们。是是是，这您放心吧，您放心吧。这几个人要商量商量啊，咱们应该奔什么地方去啊。徐良认准了，我是一定得到武昌去寻找我的天伦。人家那哥俩呢，胡小季跟乔斌，人家要奔这个湘阴县，艾虎呢还是要奔娃娃谷，就问了问地方，从这个地方要奔这个武昌，哎，要奔这个湘阴县，我们应该怎么走啊？地方啊就告诉他们了，啊，几位老爷，告诉您说啊，这个您再往前边走啊，前边呢那有这么一个黄花镇，哎，您记住了，到黄花镇那儿啊，如果说您要是往东南边走，那就是奔往武昌的，如果说您要是往正南方向走，那就是奔往这个湘阴县的。哦，他们这么一商量，既然到这个黄花镇才能够分手呢，于是艾虎告诉他们说，这样你们先到黄花镇那儿等着我去，我先去这个呀娃娃谷，到了娃娃谷我到那儿看一看，我如果说要能够找着沈仲元，能够找着大人的话，马上的到黄花镇给你们送个消息。如果说我到了娃娃谷找不着他老人家了，您放心，我也马上的返回黄花镇。没别的，徐良哥哥，我跟着您一块儿，咱们两个人奔往武昌，您看怎么样啊？哦，那就太好了啊。那两个人也说了，对，到了那儿以后我们再分手，我们两个人奔往正南，我们再回我们的湘阴县，对对对，咱们黄花镇见。临分手的时候，这徐良啊连开玩笑吧说了这么一句，哎呀，艾虎兄弟呀，你说说啊，那个大伯父二伯父还有那个四叔父，他们如果都奔家里边写了家书，哎呀，他们的后代这小哥几个要也出来，咱们大家伙聚会聚会，你说啊，那有多好，那是多大的乐趣呀。 这句话呀还真没说差，真让徐良给说着了，可不是吗？这里边尤其是啊那位卢芳，卢大爷怎么原来在开封府当差的时候隔三差五的呢他还能够回到悬空岛，到家里边去看一看，等到了襄阳了，你想没有功夫了，而且这儿的事情这么多，更何况白玉堂这么一死他也回不去了，所以他急急忙忙的就叫人往家里边啊捎去了这么一封书信。您想他的孩子也就是大公子卢真正在后花园啊这儿练刀呢，家人拿着书信急急忙忙跑过来了，哎呦公子公子公子爷，您看老爷来了书信了是吗？卢真呢赶快把刀收起来，拿着书信急急忙忙的来到他母亲的房间。娘娘，哟真儿，你慌里慌张的干什么这事啊？我爹来信了。是吗？你看了吗？我还没看呢，赶快打开念念娘听听。哎，卢真把信打开，啪啪啪这么一念，也无非是啊平安家书。他母亲听完了以后皱了皱眉头，孩子啊，我可是听人家说你白五叔死了，不知道是真是假，你爹爹这个书信里边怎么只字未提呢？哎，你也知道你爹那脾气，如果说你白五叔真的要是死了，哎，你爹呀他指不定得痛心成什么样呢。哎，娘啊，我这几天呢眼睛老这么跳，你爹爹年岁也不小了，我总是怕他在外边有点什么闪失。娘，要不然我去趟襄阳，我看看我爹去。嗨，娘也是想让你去，无奈一劫呀，孩子，你是没出过远门啊。啊，你一个人出去，娘，我怎么能够放心呢？卢真眨巴眨巴眼睛，哎，娘，啊，我听说莫花村我的丁二叔不是也出去了吗？他会不会也写来家书呢？要是那样的话，我是不是到莫花村去看一看去，找一找我的丁大叔？如果我丁大叔也打算奔襄阳去呢，我跟我丁大叔搭伴一块儿去，有我丁大叔带着我，娘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吗？哎，老太太一听这也对呀，既然这样的话，你就赶快的去趟莫花村，到那儿打听打听，也看望看望你的丁大叔。哎，是，我知道了。卢真急急忙忙的坐船，也就是一水之隔，哎，起舟登岸就到了莫花村了。来到莫花村这儿，正赶上丁兆兰呐，这打点行囊呢。怎么，他也是接到了丁兆慧往家里边捎来的书信，他也正准备着要奔襄阳去呢。现在一听说卢真来了，赶快的把卢真请到里边，爷儿俩见面行礼以后，让卢真坐下，家人献上茶来，问了问卢真，你今天到我这儿有事儿吗？卢真就把他爹爹如何来的信，他母亲怎么说的，哎，跟这个丁兆兰这么一讲，丁兆兰听完了乐了，孩子呀，我正准备奔襄阳呢。哎呦，是吗大叔？既然这样的话，我跟着您一块儿去，您看好不好啊？这么样我娘啊她就放心了。好好好，你赶快的回家，就这个打点行囊去吧。啊，咱们爷俩一块儿去。哎，是，我知道了。卢真高高兴兴的回到家中，就把这些情况呢跟母亲这么一回禀。老太太一听啊，这下可放心了，既然这样的话，让家人赶快的给打点行囊吧。哎，包上几件衣裳啊，多带点银子。卢真收拾好了之后，哎，给母亲磕了个头，带着兵器又来到了莫花村。到这儿丁兆兰也全都准备停当了，爷儿俩呀这天早晨就离开了莫花村，从这儿就走下去了。 走出去啊，也就是刚刚有这么八里地，前边呢有这么一个比较大的镇店。爷儿俩进了镇店以后这么一看，哎，就发现路北边啊有一家呢新开的饭铺，这饭铺头了不知什么原因围着不少的人在那看热闹呢，到底这出了什么事情了？这爷儿俩呀往这边就过来了，来到跟前分开人群这么一看，嚯，地下趴着一个人，旁边呢有不少饭铺的伙计拿着棍子噼里啪啦正打这人呢。再一看趴着这个人呢，如果要是站起来的话，嗯，起码一丈有余，这个儿可真够高的。而且这个人呢头发挺长的，挽着这么一个呀嘎里揪，就是那个短头发也扎扎扎，这难看劲儿就甭提了。赤着背就穿着这么一条裤子，这个裤子让人家连打带拽的都成了布条了。这个人呐，这个脸呐，甭提多黑了，哎呦，而且是两道重眉毛，这个眉毛又是又重又黑，一对虎眼，大鼻子头，翻鼻孔，而且是虎盆大口啊，七颠八倒的怪牙，有的牙呀都呲出在嘴唇外边，就这些人噼里啪啦这么打，这人也怪，也不原因也不喊疼，就趴在地下，人家是爱怎么打就怎么打，都不带吭声的，这可怪了。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呀？书中暗表啊，嘿嘿，这个人呐，那不是别人，那就是彻地属韩章的伶仃义子。此人姓韩，叫韩天锦，外号人称霹雳鬼，就是他。说韩章怎么会收这么一个干儿子呀？哎，其实啊，这个韩天锦他是万山河的人士，他的亲生父亲是个打柴的樵夫，老两口就这么一个儿子，起个名叫猛。就这个孩子呀，个儿也大呀，履历也过人，而且呢饭量特别大。从小的时候父母双亡，东家吃西家吃，就在村里边只要看谁家的烟筒一冒烟就上谁家等着去，好吗？别人吃饭论碗，他论盆，人家只要把饭刚这么一做好，他过来就抢，连抢再吃啊，甭管人家怎么骂的，甚至于怎么打的，你爱怎么打怎么打，是我吃我的，吃饱了抹嘴一走，他是吃饱了，人家一家子这一天的饭算没了，老这么吃。村里边有人就给他出了个馊主意，干什么呀？让他出去打杠子去，就是打闷棍呢，说你只要看见有钱的过来，你给他一杠子，然后啊你就把钱那么一抢，就告你吃的了。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呀，让官差把他抓走就得了。哪知道这一天打闷棍偏偏的碰上了彻地鼠韩章。 听众朋友，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铜网阵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打开历史行囊，传承文化宝藏，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

谐生活需要共建，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会则贯通。 关云长知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同网阵》。 韩天锦生下来啊，就是身大力不亏，是履历过人，就是有一样，这饭吃的太多了。人家吃饭都论碗，他呢论盆。自打他父母双亡之后，家里边虽然说有这么几亩薄地，那哪够他吃的呀？没有多少日子就全都吃光了，怎么办呢？每天扒开两只眼睛啊，就瞅，看这村里边啊，谁家的烟筒只要一冒烟儿，嘿，他就上人家家等着去。只要是饭一做熟喽，过来抢着就吃。您说，都是本村的乡亲们，开始谁也没有办法，可是有一样啊。他吃完这一顿呢，够人家全家吃这一天的，一天两天成了。他老这么吃，这村里边人可就有点烦他了。有的人呢就想出一个主意来，干脆交给他呀，外边去打闷棍去，打杠子去。什么意思？要说这招也够损的。您想，在外边打杠子，那还不让官差给抓住啊？只要让官差这么一抓住，嘿嘿。把他一带走，就他这样的发配到哪儿，这么一充军，总算呢这村里边算消停了。韩天锦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人家一交给他也实在，就照人家说的去做，每天扛着个棍子出去。可是有一样，他真看见人了要打，他这手还真下不去。那天狠了狠心，肚子也真饿了，嗯，看见过了一人，得嘞，我招家伙吧。哪知道啊，碰见的不是别人，正是韩章。他这棍子打下来，韩章往旁边一闪身，一拽这棍子往怀里这么一拽，您别看他个儿大，夸叽就趴那儿了。韩章过来用磕膝盖一压他的腰眼儿，然后把他叫起来了，问了问你到底是干什么的。这小子啊，倒是一点不隐瞒，实话实说，连自己小时候怎么吃啊怎么喝呀、啊、全都说出来了。韩章一看，哎，怪可怜的，你跟着我走吧。于是呢就把他带到了天鹅寺，在这儿又见着蒋平了。韩章赶快让人买酒买菜，哎，多买点这个米饭过来，让这韩天锦呢吃了这么一顿饱饭。蒋平在旁边看了看，又瞅了瞅韩章，二哥啊，我看这小子可还真不错，您看您膝下无儿，不如就让他给您当个干儿子，您看怎么样啊？这韩天锦明白看傻乎乎的，一听这句话呀，哎呦，可找着饭辙了，跪地也帮帮帮就给韩章磕头，干爹干爹一通的叫。这么着韩章就收了这么一个义子。韩章可一再嘱咐他，你既然拜在我的名下，是我的干儿子了，可有一样记住了啊，出去再不准为非作歹了，饿了找我，我管你饭，听见没有？可不能够干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如果说你出去还打闷棍去，坑蒙拐骗，要是让我知道喽，干爹我可绝不饶你。是干爹，我记住了，我记住了啊。哎，尽管这样也不行啊， 后来韩章要到开封府去当护卫去了，这韩天景可怎么办呢？于是跟蒋平这么一商量，他呀就写了这么一个家信，而且呢准备很多的银两交给了韩天景，告诉他你就到这个黄州府黄安县去找你干妈去啊，拿着书信，这银两呢也够你当盘缠的。还是那句话，在外边可不能够惹是生非，你如果说要丢了我的信义了啊，我可绝饶不了你，把我的名誉毁坏了，我绝不轻饶。是干爹，我记住了，我就是饿死我也不能把您的名誉给丢了。这么样，韩天锦拿着韩章的书信带着银两就来到了黄州府黄安县，见着韩章的妻子了，把这书信往上这么一呈，韩章的妻子看完书信再一瞅这干儿子，哎呦心里说呀，你怎么收这么一个干儿子呀，也不能再说别的了。可是一样，韩章啊在这个村里边人缘又不怎么样，怎么他不会说话呀，敬德的人。就这么着一天一天的过，好容易这一天又接着韩章的来信了，哎呦可把这韩章的妻子给乐坏了。嗯，赶快的准备了不少的银两交给韩天锦，说孩子你带着这些银两赶快的上襄阳去找你的干爹去啊，他来信了让你去呢。哎，是，我知道了，我也正想着走呢。这么着这韩天锦呢带着这么多的银两就上路了，要奔襄阳。要说他走的日子可也真不短了，走了好多日子，他怎么也找不着这襄阳。怎么呢？他不会打听吗？不打听还好点，越打听越糟糕，没有他这么问道的。你像一般的打听道，骑马过来给人家施个礼，问一声，跟您打听一下路径，人家告诉您应该怎么怎么走，不是完了吗？他不是，一看前面走了一人呢，过去砰腾一把把人给拽住了。嘿，站着小子。人家一看他这模样啊，你是劫道？谁劫道啊？我是打听道的，我问你襄阳怎么走啊？那个襄阳您往北边，那行了。他这一撒手不要紧，那位趴下了，腾腾腾往北走，走了半天又不认识，砰腾又拽着一位，奔襄阳怎么走？那位说您奔西边。哎，好，奔西边。一撒手那位又趴下了。就这么打听道啊，这辈子他也找不着襄阳啊，可不是吗？可是有一样啊，尽管带了不少的银子，那也不够他这一路上吃的呀，他是真吃真喝呀，怎么着也找不着襄阳了。急得没办法，银子也没了，哎，先把这头巾给卖了，然后再把这么丝头大带这稀里糊涂全都卖了，把靴子也换成鞋了，剩下的就成一条裤子了，没敢卖。可是一样啊，饿得可真难受啊，肚子咕噜咕噜直叫，俩眼直发黑。哎，多大的英雄好汉，您让他死不怕，这饿可太难受了，甜心呐、都贴了后背了，这可怎么好啊？眼瞅着这开了个饭铺，人来人往的，想进去吃的一想不行，没钱呢。哎，我干爹还在嘱咐我，不管怎么说，不能坏了他老人家的名声。嗯，你看，这可真难为死我了。他又一想，我那时候在村里边白吃白喝，人家不是打我两下吗？哎，我呀喝出去挨打去，我也不能挨饿。对，进门我就吃，吃完了要钱没有，他们爱怎么打怎么打。打好了主意，抬腿就进了这饭铺了，找张桌子那儿往这儿这么一坐，伙计立刻过来了，嘿嘿嘿嘿嘿，你是干什么的啊？你们这儿是干什么的？我们这儿是卖饭的。对了，我是来吃饭的。哈哈，告诉你说啊，吃饭我们这儿可要银子，要银子有的是，可要银子还有的是，咱爹那儿有啊。嘿，别套近乎啊，没有咱们咱爹的。 这伙计也不敢自己担沉重啊，赶快的就找官上边问先生去。管账的先生告诉他呀，像这样的来喽，他要什么你给他上什么，他吃多少你给他上多少，吃完了以后他要说没钱，掌柜的有话呀，哎，然后咱们就开打，这就叫做敲山震虎。打他这一个，我告诉你，以后像他这样的谁也不敢上咱们这儿来捣乱来了，知道了吗？哎，是，有您这句话我就敢应承了。伙计过来了，啊，您要吃，嘿嘿，您吃什么？你们这儿有什么呀？有大饼吗？有大饼啊，嗯，给我来15斤，多少您呢？15斤，几个人吃？一个人吃不够再添啊，不够再添15斤。另外，您喝酒吗？不喝酒。您吃的，废话，没菜这烙饼怎么吃啊？您吃什么菜啊？有炖肉吗？哎，有炖肉啊，你也给我来15斤炖肉。哎呦，跟您说啊，我们这炖肉可不论斤，那论什么呀？论碗啊。你就给我上吧。啊，那行，我给您上，对不对？哎，什么时候您说不吃了够了，我就不给您上了。这行，我告诉你说啊，这15斤的面烙这么一个15斤的大饼，我们这儿没这么大的秤。那你们这儿的烙饼多大分量？半斤一张。哦，半斤一张。嗯，这么着吧，你啊给我上那么30张。这伙计一听半斤一张三，哦，还是15斤呢。嘿，他到实数还会算账。哎，行行行，我给您上。哎，再来点大葱，来点酱啊。行了，我知道您甭嘱咐了。一会儿的功夫，这伙计把烙饼啊给他搬来了，往桌上这么一放，给他一上肉，大葱跟酱也给他摆在眼头了了。眼瞅着他呀，四张饼，嘿嘿，合二斤呢，就把这大葱这么一蘸酱，这么一裹，吭吭吭吭四口，就剩下这么一点，往嘴里边这么一塞，然后一瞪眼，使劲往下这么一咽，这呵，二斤大饼下去了，端起这肉碗来，人肥的带肉，这么一搅和，咕嘟咕嘟往嘴里边这么一填，就剩下汤了，就这么吃啊，好家伙！虽然说没吃了15斤大饼吧，反正吃的是不老少的了。嗯，拍拍肚子，伙计在旁边看着呢。您吃饱了？ 吃饱了，反正嘿，差不多吧，就算可以了。 那好，您给钱吧。 给钱 啊？要银子？可不要银子吗？ 我不告诉你们，咱爹那有的是。好，跟我拿去。 上哪儿拿去？襄阳。一听怎么着，襄阳，跟你说吧啊，从你一进门就知道你是蒙吃蒙喝的。嘿，掌柜的来了，蒙吃蒙喝的了。呼啦这一下啊，这个饭铺里边掌柜的发话了，上板咱不做买卖，今天打人。这伙计们一人抄起一根棍子来，韩天锦蹭着一下窜出去了。到外边倒好啊，就往门口这么一趴，他不动弹了，就等着挨打了。嘿，掌柜的出来这么一看，哦，感情你是卖打的，给我打。嘱咐好了，要打的话别打的上半身，就往下半身大腿那儿，你们就给我狠狠的打吧。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这帮伙计们拿着棍子这就打开了。韩天锦到这样好，也不吭啊也不喊，就往这儿这么一趴，就光情着挨打。丁兆兰、卢真这爷俩看见了，一看哪有这样的，赶快过来。哎，列位列位，先停一停，先停一停。因为什么打他呀？啊，伙计过来就跟卢真啪啪啪这么一说，这个人怎么蒙吃蒙喝，然后我们打他他不动弹。卢真再一看，天下还有这样的事情呢。哎，就冲着韩天锦呢低头问了一句，这位大哥，你怎么趴这儿让人家这么打呀？啊，我吃人家喝人家的，我没钱。哎，如果他们打两下就算完了的话，我宁可让他们打，我也不能当这饿死鬼，打两下就打两下的。哎，卢真一看呢，这肯定是个落难英雄， 这位大哥您请起，我问问您，您尊姓大名，您先乡何处啊？啊，韩天锦抬头这么一看，面前站的这位武相公一身赤银的衣襟呢，面似银盆，身上还带着刀呢。 哦，您要问呢，我就跟您说一声，我呢家是这个黄州府黄安县的人士，我姓韩，小名叫猛，大名叫韩天锦，外号叫霹雳鬼。 哦，卢真这么一听，我跟您打听一个人，您知道吗？啊，你打听谁呀？此人也是黄州府黄安县的人士，此人姓韩，单字名张，外号人称彻地鼠。 哎呦，那是我的老爹爹，那是我的天尊呢。 啊，是你的天尊 啊？ 我再跟您提一个人，您知道吗？ 你说吧，谁呀？ 悬空岛有个姓卢的。 哎呦，那是我的大大爷呀。 卢真一听这没错了，赶快上前施礼。 哎呦，原来您是天锦大哥呀。 你是？ 哎，我就是悬空岛的。 刚才您说那个大大爷，那是我的爹爹，我名叫卢真。 哦，感情是卢真贤弟呀。 我再跟提一个人，您知道吗？ 你说吧。 莫花村， 那我知道啊。莫花村那儿有我的丁大叔、丁二叔啊，我爹爹早就跟我说过呀。 哦，这时候丁兆兰也过来了。卢真告诉他，我给你引进引进吧。这位啊就是丁大叔。 韩天锦听到这儿，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蹦蹦蹦只给这个丁兆兰磕响头。 到了这个时节了，丁兆兰用手把他搀扶起来，一看他穷的这模样，光着脊梁就穿着一条裤子，刚才说的话也都听清楚了。既然这样的话， 哎，赶快的从怀里边掏出十两纹银来，要给这个店掌柜的。 饭铺掌柜的一看，哎呦，丁大爷您出来了，这银子说什么我们也不能要，这都是误会误会啊，误会了。丁兆兰一想，他这个模样还怎么往前走啊，走走走，先跟我回家吧。这样丁兆兰就把韩天锦跟卢真这哥俩呀又领回了墨花村。到家里边先找那现成的衣裳给韩天锦穿上，让他洗了洗，回头打发人赶快到街上按着他的身量又赶快给买衣裳去，把衣服都置办齐了，这才到里边给礼券行礼。然后哎，这一天吃罢早饭了，爷儿仨重新打点行囊。这回呀，丁兆兰是多带点银子吧，各持兵刃从这个墨花村走出来，再往前走。也就是说这一天吧，哎，看你前边啊有这么一群山，他们进了山口这么一看，哎呦，这儿的山呐，那是山连山，山套山，也不知套出多老远去。而且呢，这儿有不少奇花异草，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等到了山上边再一看，真正到了山上了，哎，山上的道路呢显得还特别的平坦。来到这个地方了，丁兆兰是越看这地方怎么越眼熟啊，就告诉卢真，哎呀，你看，如果说我要没猜错的话，这个地方叫做百花岭。要真是到了百花岭了，哎，这儿啊还有这么一份亲戚呢。 卢真觉得奇怪啊， 大叔啊，这儿还有什么亲戚呢？ 看你怎么了，你展三叔两个哥哥，那个展辉展耀哥俩原来都是做官的，后来呢因为朝廷奸臣当道，人家辞官不做，隐居起来了，就守着自己家的祖坟，人家的祖坟呢就在百花岭，背不住啊，哎，这二位都在百花岭这儿呢，但愿如此吧。他们呢正在山里边走着呢，也正说着话呢， 猛然间呐、一阵大风，这个风狂，这个怪呀、飞沙走石，迷人耳目。不仅如此啊，而且还带着这么一股血腥的味道。当时陆贞就感觉出来了，大叔不好，背不住这儿有什么猛兽不成吗？丁兆兰也立刻警觉起来。就在这时节，就听那韩天锦在那儿喊开了：“大叔，哎，兄弟，你们快来看看，你们瞧，那儿有这么一只大猫。”大猫，啊！丁兆兰、陆贞顺着他指引的方向，这么一看，两山峰之间那儿有个缺口。哎呦，那可不是嘛！过来这么一条人斑斓大虎啊！这只虎啊，要想往前走的话，先往后边这么一坐，尾巴这么一摆，就一摆这尾巴立刻就生风啊。要不然怎么说虎走生风呢？眼瞅这斑斓大虎头似麦斗啊，耳朵倒是不大，这两个眼睛就跟两个灯笼一样，血痕大狗呲着牙，尾似钢鞭，摇摆着尾巴呼呼连窜带望的往他们这边就过来了。哎呀，陆贞到这个时节了，赶快就问韩天锦：“大哥，大哥，您会上树吗？”“啊，从小山上打柴，什么样的树我都会上。”“来来来，咱们赶快上树吧，要么这虎过来可要伤人。”“嗨，上什么树啊，这不是大猫吗？大猫过来，我正想跟他玩玩呢，回头我抱着大猫可以让他们好好的瞧瞧这大猫到底是什么模样。”他这还一件白活呢，丁兆兰一拉这个陆贞呐，爷儿俩赶快就在大树后边引住了身形，叉楞叉楞各自拽出兵器，准备着呀要打这个大猫。好嘛，眼瞅这只虎啊从对面坡上边呜呜连攀带蹦的就往这边窜过来了。好家伙，韩天锦呐站这不动，眼瞅着，嘿，大猫过来，大猫你倒是过来呀、啊。这只虎啊蹭着一下真窜过来了。哎呦，而且过来以后再往上这么一窜，一窜约有一丈多高。两只前爪啊冲着韩天锦唰就扑过来了。韩天锦赶快往下这么一矮身，往前这么一扑。这老虎这前爪啊算没抓住他，韩天锦窜过来一伸，这两只胳膊攀登，他这两只手啊把这老虎的后腿给攥住了。呵，丁兆兰、卢真爷俩就在大叔后边看着，万也没有想到这韩天锦攥住了老虎的后腿，他往起这么一赏身，好嘛，两只胳膊千斤之力，浑身一较劲，他把这老虎抡起来了。抡起老虎来就照着旁边那石头，我砰就这一下啊，这老虎哇哦大喊了一声，紧接着老虎趴下了。您再瞅这韩天锦吧，过来，呵，一只手砰砰就把这老虎脑袋上那毛就给攥住了。那只手喷腾把老虎的尾巴也给攥住了，他是连踢带打呀。这还不算，踢了一阵打了一阵，翻身他骑上猛虎，一只手攥着虎脑袋，那只手扑把老虎这只眼睛给打瞎了，然后一换手扑把那只眼睛也给打瞎了。他骑在虎上边不住的叫啊，嘿，我这跟大猫玩呢。 听众朋友，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铜网阵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哪里来。